枪三人行，今天这个湘江四少里边的二少都聚齐了。 因为我要再强调一遍，因为两位去坐牢去了，所以剩下是我们两个。 对对对，这个家辉和文道。但是我确实听说呀、啊，香港四大才子你们俩居首啊。 不 是吗？ 善哉， 都是他。四大才子其实是同一个人， 马家辉。 对对对， 马家辉 以及马家辉， 这是我自己写的吗？ 对对对， 自己编出来。 既然是才子啊，咱们就聊聊这个才子们应该聊的话题啊。先来看一段 家人嘛， 家人有家人， 有家人， 乱世佳人 啊。 咱们先来看一段，来看一段啊。咱们现在就只能去饭馆点一道红烧狮子头，缅怀米高梅啊！ 我问过一个玄学界的朋友， 玄学界 啊，他来过我们节目嘛，麦玲玲大师 啊， 我问米高梅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回事？他总是从他的专业角度看， 对对对对， 你看风水不好嘛，弄个狮子头有没有？要是那个企业的招牌，通常弄一个这样的凶猛的野兽哈。到最后那个下场是蛮困难的哈，这是从玄学界怪力乱神的角度来看。 但是人家红了几十年了， 人家红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啊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因为米高梅啊说现在申请破产了、啊，可能重组。最近有个消息就是说，好像中国一些电影公司准备去把它收购。 大家建议中影把它收购。 所以将来呢，我们看到这些电影片头不再是一个狮子猴，是冯小刚或者是陈凯歌。哇、 啊，不对不对， 韩三平。 对，韩三平。 我不同意，我觉得应该放个熊猫 啊，中国。 还有自从传出这个中国电影公司是收购之后啊，我就整天做梦，梦到我们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去收购，然后呢派我们去演007。 哎，可以啊，可以啊，顺势咱们就 一开枪就死的那种。 哎，这个文道，你这个研究电影史的， 我不是， 就米高梅这个什么啊，有什么意义、啊？ 对，但他当然是等于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其实好莱坞的兴起啊，是二战前后的事儿。就当然二战前好莱坞就已经有了，但是以前整个是电影世界的以前有工业重镇是在意大利，是在德国，是差不多到30多年代多一点之后有声电影出现了，才转移到美国去，美国才变成独霸天下。那么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又最强，是不是它实力又大？那么但是我觉得美国最有意思的这个事件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美国在好莱坞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片场制度 Studio。 片场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垂直管理的，像米高梅他们以前啊甚至有自己的电影院线的，他从发行电影院线到这个电影制作剧本甚至演员都是他的，是一条线垂直的，这个片场制度那是好莱坞的全盛期。但是后来慢慢几十年呢，我们看到这个进入战国时代，大家呢就开始搞混了，这些东西逐步拆开了。那么现在到了进一步分解的时候，其实现在电影公司啊，我们不要再想象像以前那种非常巨无霸型的，现在很多都是小型制作单位的一个合作，工作室、制作单位、投资公司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米高梅的衰落，你如果要说成是整个美国的电影产业的衰落啊，是不能划等号的，这根本是美国电影业本身就有一个重组了。 而且呢你看这个留下很多啊怀旧的这个印象，咱们也是可以再看看这个导演。你知道这个米高梅他在这是什么？魂断 蓝桥， 魂断蓝桥。你再看下边 007 系列啊，007系列听说还要拍呢啊。然后再看下边 班赫 宾区啊， 宾区 的宾 大陆叫什么？ 就叫宾区啊， 就也叫宾区、啊， 叫宾区。 香港一样、 啊。哎，再看下边，这乱世佳人， 对， 乱世佳人。你再看下边，就是今天。 他这个其实他 有企图去改变，因为他在2007年的时候啊，还是2008年的时候，曾经把他的 CEO， 把他行政总裁炒掉，换人哈，他也是改变，希望说从一家巨无霸的公司变成说，哎，跟不同的小机构合作哈，那试图改变，可能因为他改变的太晚了，2008年才开始，还有怎么样呢？他遇人不熟啊，他其中一个改变的合作的对象是谁 ？Tom Cruise。 汤姆·克鲁斯 啊。Tom Cruise 什么派拉蒙那边都赶出去了， 对，然后他碰到他怎么样，他那个狮子开大口啊，他自己那个光是拍片的片酬什么策划费制作费已经从米高梅那边吞了一大块，你知道吗？然后他转身是转不过来，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情况啊。 哎呦，他们就讲啊，说没人，也当然我发现都是事后诸葛亮，说这一完蛋呢，就很多原因总结出来了，说首先米高梅啊，他就是个老人呐、啊，这个反应就慢半拍。说现在的世界都什么世界了？你看这个《阿凡达》啊，这只有奇幻世界。说米高梅弄的片子只有一个《007》近年是赚钱的，什么《风雨者》呀，或者是什么？说那意思啊，他们就说啊，米高梅还停留在冷战思维，搞这么一些片子也都不赚钱。说过去啊，米高梅原来还有一个口号叫“为艺术而艺术”了。 对， 说过去拿过170座。奥斯卡金像奖啊， 对， 哎，但是现在 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很多年没有怎么拿过 了，对，这些年，你说是艺术啊，还是票房啊，你都。 对，不过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他没办法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适应啊，是什么？就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影产业有个剧烈的重组过程，这个剧烈重组里面出现两个趋势，是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呢就是更大的资金，更大的制作，更大的市场，大到全世界没人拼得上，你像阿凡达这种电影、对不对？所以它大到的程度是全世界做拍商业电影的人都觉得这事儿我们没，根本没，你想都别想， 对 不 对, 对, 对，想都别想。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独立制作，就非常小的，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小的独立制作、就拿把菜刀出来砍一砍，是能赚到钱的，它本来投入就不高，成本也不高，那现在变成是非常两极化的一个时代。那么尤其呢，你想想看今天的电影是怎么回事啊？你想想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每部电影都去电影院看，就越来越多人是在网上看，是在家里面看。 闻到数字哈，数字我本来也以为这样哈，那因为这个事情去查了一下材料，数字来看至少在 维系院的人多了，没错， 这个过去10年进电影院的回去看的人都、从电影院里面拿到的利润也是高的、一直高哈。美高梅后来看了一些材料说它里面还到回到企业管理的基本面，这是说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10多20年、其实他没有好好去做电影炒房地产、 对 啊， 开赌场呢还、 对，赌场是他以前的老板， 在拉斯维加斯 啊，其实他也宣布了跟他们关系没有很大、然后呢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等等、他对另外的电影行业呢其实反应不过来， 对， 而且话说回来啊，还要称赞他，像文涛说他为艺术为艺术哈，到了今天他这个标语还是放在他公司的大门那边，他从其他地方来赚到一点钱然后就补进去，像他拍什么哈比人什么投资非常巨大哈，可是他没 界的续集， 对，他没办法回应这个市场哈，结果就把钱投进去之后就卡住了，一卡住又碰到 Tom Cruise 这样哈，坑了他一堆哈，他假如当初是跟文涛合作， 没错， 那就不一样， 那不一样，我倒送钱给他。 不过我是想啊，今天全世界的电影观众是这样的观众，你要不就去电影院的人是多了，中国也是，中国现在戏院开的到处都是了，越开越多，而且都赚钱。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就我们同时在家看电影的人，在电脑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多，去戏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世界上就是刚才我说两种电影，一种电影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进电影院的， 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像阿凡达这个，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去戏院看， 对。 另外一种电影呢，就是你无所谓的，在电脑上看都行的。 我现在 你现在必须， 我现在觉得也是很较劲，就是这个事情是很要命，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从我自己的心理上讲，对吧？你北京那么堵的这车堵，你北京这个效率啊，就是你出一趟门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儿，也就是说你要出去看个电影你还得出去两趟，你先得买票吧，买票再回来，等到 买票不能网上买吗？ 我还不懂这些建议的玩意儿。 网上可以，他不懂，他不可以。 对，网上可以， 你总是去看吧。哎，一大块时间就折腾出去了，在电影院里头，我现在就觉得你得给我一，让我去看这个大屏幕，到这么一个大的这个电影院，否则的话，有些电影是非常的好，但是我宁愿等到有了这个碟来看。 对， 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办？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中国人近几年有一个喜好，你发现没有？美国一有什么巨无霸倒台了，这边就一银咱们就收购了，咱们收购。所以说这他们说米高梅这么完了，传闻这个咱们的煤老板准备去收了，说名字只改一个字就行了，煤高梅。但是我可以给你念一篇评论啊，米高梅破产，走过寒冬的狮子死了，里边这么一段话啊，说米高梅破产对当前中国电影行业警示意义不大。因为美国电影产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末端，而中国是刚刚兴起，还处在好莱坞早期的无序状态，跟这个规范到无处不需这个会计师介入的美国电影行业相比，中国目前的电影投资人正在开垦一块肥鱼丰硕的处女地，于是洗钱的来了，卖盒饭的来了，倒霉的也来了。在中国，没谁把中国电影当事业来做，许多烂片一上来先靠不正当竞争手段垄断媒体话语权，雇佣枪手在网站论坛制造话题。很显然，中国电影行业的资本家大都是在拿电影扎快钱。纵使米高梅破产，其威信和影响仍在。米高梅留给世人的是86年的伟大电影，而中国电影人则留下一地烂片，信誉扫地。所以米高梅破产了，他仍然活着，而中国电影挣钱了，但是他早已死了。这个有点夸张过分，但是我用来这个抛砖引玉，你们怎么看？ 那假如说中国的电影市场，我觉得虽然跟中国每一个行业一样，都有人进来浑水摸鱼哈，可是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讲电影市场啊，其中有一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全国人口平均有多少块，每一个人哈，有多少片荧幕哈。啊，有多少片那个可以放电影的荧幕哈、啊？那在每一千人啊，每一千人不是每一个人哈、啊，在美国，美国的比例是很大的，美国是有8000多片荧幕啊 ，OK 哈、啊。然后呢，在这对不起，我讲错了，整个倒过来哈、啊、，OK 是说啊，现在重录嘛，我们重录好了 ，OK。那应该是说每一片荧幕可以来照顾几个观众哈。啊，在美国是每一片荧幕要来伺候8000多个观众，在南韩国哈、啊，每一片荧幕伺候40000个观众啊。目前在中国，每一片荧幕是伺候120000个观众。OK， 所以换言之说，其实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们要把这个数字不断降低哈。 嗯。 只要说从硬体来说，要发展空间很大。最近几年就有蛮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香港的财团上去中国大陆去发展这个电影院嘛哈。他们在各地弄了小型的电影院，而且他把电影院的做法把它弄成多元化哈，不仅是去看电影的，还有些呢，我们都知道，文涛一定比我知道说，哎，还有一些不同的家庭电影院啊，你是整个座位不仅是情人可以坐，现在有情人电影院嘛，对不对？一男一女这样坐在那边抱着看电影也行。现在有人在不同的中国的城市尝试建立了家庭电影院，那个座位是4-5个座位坐在一起的，我可以一买 吃火锅 啊，差不多啊，甚至他容许，哎，您说的没错哈、啊， 容许吃火锅， 对，容许自己带东西进去，哈哈，本来是不可以的嘛。再假如可以的话，搞不好符合中国国情哈、啊。其实那硬体空间是发展蛮大的。 这个我最近呢、啊、是跟这个一个导演协会的这么一导演聊天，哎，他就教给我很多。就是说他就说在中国啊，他说你们别狂看这个表面风光，他说这个对于导演来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电影啊太残酷了，这比你们，他照他那么说啊，说比你们什么电视太残酷了，他说你就在这个圈子里你就看这个炎凉冷暖呢、啊、他说你比如说一个导演，你票房大了，你赚了钱了， 好家伙，他就说电影这是多么巨型的钱砸进来的领域，他说那些人能追在你屁股后头，甚至你的片子都没拍完，钱先放在你这儿，钱我发现跟当年的弄煤的似的，钱先放在你那儿，都能在你身后啊，这个投资的商在你这个成功导演身后排成队，都能这样。可是你一旦一个滑铁卢，你这片子一旦没票房完蛋了，你就看往日的那个都跑哪儿去了，因为这谁也不会愿意把钱交给你啊。所以呢我还跟他讲，我说其实我见过好多中国导演一边拍电影啊，实际一边骂，就说这个中国电影就是这种表面繁荣，实际上极其不专业，极其的这个差劲，各行各业是吧。所以我曾经就说去探班，我当时得到一个体会，在中国啊好像还是个侠客行的年代，你知道吗，很多行业都这样，其实就是一人。说这么一大导演，我后来明白了，他就是个人呐，各方面的素质还都不错，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能指点一下服装，他能选择好这个骂骂道具，告你该怎么弄，他跟好莱坞那种就是工业化，就任何一个专业的人都比你导演强得多，是吧，你是这么样的一个掐合，他们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后来这个导演就跟我讲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我中国不是说不能做出专业的活，绝对能做的比他好莱坞也不差，照他说，他说关键是因为你该给的钱没给够。 没错， 我们都想着省钱，少给点这个钱，少给点那个钱。他说比如说一个道具，你让他对吧，一年的功夫全部花在这件事儿上，他不用到别处乱七八糟淘腾钱去，你把他钱给够是吧，把他的预算你给他给够，你看他能给你做出一个什么场面，他就会琢磨呀。 不是，那如果说有这么多钱砸进电影界，这些钱又没有去到你刚才说该去的那些专业，那钱去哪了？ 哎，这就该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比如他就讲，就说烂片多，很大程度首先是本子烂，就没有好本子嘛。他就想中国这个编剧写个本子怎么挣钱，给电视剧写本子，他们现在都给电视剧写，给电影能拿多少钱呢？但是这个人就跟我讲说，美国的电影工业，当然就是我具体数字可能是乱讲啊，但大致原理我一听啊，那玩意儿没法不出好本子。他就说一部片子是按照这部片子这个全部的预算拿钱的，就是说甚至是可以比如说拿3%，你的本子如果采用了，你看如果这个本子好，那么就去请大明星，就去出动大的制作团队，这样整个预算比如说就1亿美元的预算，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片子，你的编剧就跟着这个八姐这个预算，你拿3%或者0.3%也不得了啊，甚至于都可以细分，你只是给了一个故事 OK， 那么你这个故事拿1%，但是我另外组织一帮这个写作能手，专门给你完善成一个本子，那帮人最后也在总预算里，你拿比如说拿2%，你说这样的话，我就想这个编剧啊，真是写一个本子，他那天就给我算了，写一个本子几百万美元都能有， 对啊，常常有的， 那家伙这是一辈子的问题解决，像我就退休了。 其实美国是在整个娱乐行业里面啊，跟欧洲跟亚洲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就他特别特别注重剧本，这方面他反而走的最传统，从话剧、电影、电视啊，他都非常注重剧本，就是剧本是一切之母。为什么？你要拉动大牌的导演、大牌的演员、好的制作团队，全先看剧本。 对， 这个剧本要能够说服那大牌演员觉得演这个戏他能火，他能演得好，他才肯来。那么他不是看人呢、啊、关系说啊，这个老板是谁啊，找我不能不去啊，我是这个老板的小三啊，那我得去。他人家不是那么搞的，所以剧本太重要。那么你记得前阵子有一张艺谋说了一句话，惹怒了很多人嘛。张艺谋不是说中国电影不好，就是因为中国小说不行嘛，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说法啊，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要修正一点就好了。修正一点怎么讲？就是说中国电影不好的理由之一，很可能是中国适合拍成电影的小说不够好，或者不够多 啊。 因为在美国写作写小说的人啊，他们有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我这个本子这个小说将来是能当本子用的。 你看达文西密码， 对， 完全整个 就是一个 分镜分层，完全像电影写法、 就是、个电影。 可是我们别忘记啊，就是这样的分红法， 把这个米高梅吃穷了，吃穷了哈。你不要忘记米高梅的背后的股份有29%现在那个演员工会手上了， 对， 所以说他不仅是编剧什么都去分钱，灯光什么都可以分钱。 我跟你讲那个临时演员怎么赚钱，你知道在美国临时演员有个工会的好莱坞，你如果加入那个临时演员工会的话，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工资要保证给你，就是说你每出镜一次他要给一个多少，然后吃饭交通什么都管。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假如你在当临时演员，你不止出镜还有一句台词了，比如说你本来光来去演群众戏，在那边杀冲啊冲啊，那可能一个小时呢就有$50，但是假如你说了一句话，那个他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忘了叫什么，说那不晓得叫做什么，你说了一句话你一天就$1,000， 我天哪， 在中国你要求说话你要送钱给导演，倒过来那不一样的， 加 人家是社会主义你知道吗？那 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的。